和花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我还惧怕谁呢？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要等候耶和华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我还惧怕谁呢？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耶和华是我的